想，你再也不会梦我曾或心动了。你已经决定了，你已经决定了，就轻轻认真，轻轻把昨天再全心握着。我回忆越是甜，就是越伤人了。是在手心留下秘密密麻深深浅浅的刀割。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你的笑只是你存的保护色。你确定不恨了，也确定不爱了，把你的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。这世界笑了，于是你而倦的一起笑了。当生存是规则，不是你的选择，是你含着眼泪飘飘荡荡跌跌撞撞的走着。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你的手从不肯完全的愈合。我站在一座侧却像隔着银河，难道就真的笑只是你存的保护色。你决定不恨了，也决定不爱了，把你的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。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你的手总不肯完全的愈合。 我要你快乐，要你快乐，要你快乐，我要你快乐。